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宇宙浩瀚，天外有天，由探长主理，冇既定嘅话题，但有既定嘅立场，集集有嘉宾，位位有内涵。天外有天， 今集嘉宾就是肥佬文啊！ 喂，打个招呼先，点啊？ 喂，第一次听呢个节目嘅话咧，唔知肥文唔紧要，自己去 radio.stage-tube.com 嗰个听翻之前嗰啲天外有天咧，就都有大量阿肥文喺度 讲粗口嘅，我知 系啦。咁咧，其实佢有讲粗口都原来有拥趸嘅，即系佢原来系一啲咧嗰啲伪君子咧，平时唔讲粗口嗰啲嘅出气口嚟嘅。 咁嘅咩？ 即系原来系咁嘅，有啲人咧，有啲人诶唔讲粗口嗰啲咧，即系哇好冻就话哇好乸冻啊咁嗰啲咧，即系其实唔敢讲粗口啫嘛。 你冇乜所谓啊，咁所以咧，你即系好似嗰啲广州人咁样，个男男女女系咁讲噶啦。 系咁，所以啲人听到肥文， 喂有冇菜食啊？咁样冇啊，卖閪晒啦。跟住啲服务员嚟讲，边有卖閪晒，几閪多菜，成日都系咁噶啦。 哦，系咩？ 系啊， 即系可能喺广州呢啲唔算粗口嚟噶咯。 有咩嘢冇所谓？ 咁唔紧要啦 ，anyway， 即系啲人 文化部分嚟 嘅。啲人专系嚟听粗口嘅咧，都无人欢迎嘅。咁况且咧，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真系唔讲得少噶嘛。 唔讲得， 即系嗰啲嚟亲啲嘉宾咧，即系都唔会系睇开就追开 TVB 剧嗰班嚟噶嘛。 哦，咁一定系。 系啦， 如果唔系而家追紧 TVB 剧啦。 系咯，边啊？ 或者睇紧 MyTV 啦。即系弊公司啲同事咧，个个得闲无事咧，拿住拎住个 iPhone 啊，一人咪 Android 电话就嗰啲。而家啲 Android 电话有咁大得咁大嘅 display 咧，睇下佢哋做咩集中晒精神，原来睇紧 TVB 电视剧。 Oh no！ Oh no！ 真系冇前途嘅，真 系劣币驱逐良币啊！ 啊！真係想兜頭拍窒佢， 真係期望快啲有新電視台啦！即係縱使兩個都咁，兩個都咁衰噶啦，都係一班編劇做翻噶啦，但硬係咧有一班編劇夠膽走嗰班咧， 應該 都係突出啲 嘅， 嘅 嗰班一定叻啲。 如果大家有睇《飛越瘋人院》就知啦，即係成班瘋人院俾人揾一世，但硬係有兩個更加癲啲嘅走咗出嚟，走到出嚟噶嘛？ 咦？即係講緊 N 年前睇到巴比龍都係咁， 巴比龍都係咁啊！即係傑出嘅囚犯， 傑出嘅囚犯 就可以逃到獄嘅，唔結出嗰啲咧，咪喺度做繼續 行一圈咁樣，行圈嗰套係 Midnight Express 嚟， 係係嗰個又唔同，嗰個黑肉嚟嘅土耳其嗰陣， 冇錯冇錯。 喂，呢個唔係電影節目嚟喎。喂，系啊，冇错，揾阿肥文嚟咧，就当然讲下啲音响嘢啦。 喂，冇咩讲嘅音响，讲嚟讲去都系三幅皮嘅。 哦，咁兼夹复翻上次嗰个听众啦。 好啊，我又得啫。 不过听众咧，原来咧，我哋上次话自由嘢嗰个音响师，哦、即系我都高度表扬佢嘅，因为其实佢好、哦、好过好多长 show 嘅声啊。 系嘛。 但系比起我哋觉得好嘅标准，仲争少少。 哦。 咁好无奈嘅，因为即系原来有个听众听完之后咧就幫佢解釋啦，原來佢根本咧已經冇做 sound engineer 噶啦，個卡片咧寫住 managing director， 爺爺高層喎、哦，咁啊走嚟做啲可能， 只不過咧啲客咧指定要揾佢、啊， 可能擺低得耐啊啲嘢， 係咁啊，其實都做得算好， 哦咁咪得啦， 不過唔應該係咁啫啲聲， 哦， 咁佢又話我哋咧，你講啲嘢咁鬼深，咩叫 compressor limiter 嗰啲？冚咗點解唔好咧？點解唔冚先好咧？咁點解 又唔係唔冚嘅？有時就會即係。即係睇情況咯，你做咗嘢之後，人哋唔察覺，你好察覺嘅，即係變咗果火咯。 係啦，咁我諗而家聽緊嘅聽眾咧都會轉台㗎啦，都停嘅，因為一路都唔知道我哋之前講緊乜。 講 緊咁好具體咁交代一下先。咁因為咧，肥文上次上嚟咧就係講緊關於即係我哋講緊啲做 live 生咧，我咧就簡直係我偏激啲嘅，我覺得佢聽 live 嘅 concert 咧係有啲受罪嘅感覺嘅，喺香港。 香港多數你講主流嗰啲啫係嘛？ 唔係，就算 band show 都係受罪嘅。 哦 ，band show 一定受罪。 因為多數都係啲聲真係好難聽。 點解咧 ？band show 就係可能係應該 太多對 band 咯，因為 係冇錯，太多對 band 啲有搞唔掂，同埋啲人咧覺得嘢你啲住家 band 嚟啫，我唔俾心機落去，又或者。好似上次幫你 住家 band 即係唔出名嗰啲係嘛？ 係咯，即係又或者好似上次聽你搞嗰個叫做 慳電 嗰次，嗰、個哥哥仔 MC 嗰個哥哥仔講佢哋好撚慘㗎，即係人哋誒得啦，逼曬到你自己推啦。 哦，咁嗰啲真係好極端嘅例子嚟嘅。 我真係睇咁耐 Benzo 未見過。 唔係離譜。 個生 engineer, 唔係即係嗰個器材公司。 唔係點屌。 嗰個器材公司呢會叫返啲人自己走去推，我真係未見過。 屌自己信自己唔過定係太信得人過定係。 咁呢個例子我就未見過嘅。咁就算係咁啦。咁佢嗰個人推返又如何呢？ 係囉，會死咩？ 我見親嗰啲做 band show 嗰啲歌仔呢，即係嗱，可能得罪三五七個嘅、 嗯、 我真係我有影相我影低佢個個食滯咗，咁我見到啲住家 band 啦，所謂 食滯咗，即係講到 band 食滯咗，唔係 係個生 band 食滯咗。 咁、哦、 譬如我上次自由嘢為例啦，咁其實竹執舞呢都算係香港首屈一指嘅樂隊嚟㗎啦，近年近來啦，咁 有好多人唔贊成，我可能覺得都仲係 咁唔緊要啦 ，at least 佢哋 大名一派。 哦，唔係 ，at least 佢哋係個 energy 係好勁，技術咧好平均，即係取得好盡，同埋係真係唔會令到我尷尬嘅。譬如 present 呢隊 band 介紹俾人聽，因為有時你同你好 friend 有啲 band 你介紹俾人聽，你都覺得好尷尬嘅，有少少感覺就係咁嘅。係 嘛？ 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啫。嗱、okay. ，如果你聽到唔開心咧，可能。我当我噏错啦，咁咧，我当时我喺个台度影紧一啲 footage， 因为我个 job 咧就系要， 我记得你 系啦，要周围影下啲群众啊，影下啲 band， 即系我要交功课嘅帮人哋。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到台边咧，我就担心我自己咧喺个 set 只脚咧就 block 到个 sound engineer。 系啊， 咁于是乎，我想同佢讲声，师傅啊，请问呢个位摆唔摆一脚啊？但佢个样系喺度吹紧波啊，即系好似嗰啲大闸蟹就绑住有啲泡吹出嚟咁咧。哇！佢食滞咗咁，我完全听唔到我叫佢。 食滞咗，可能就唔系食滞咗咁样，可能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即系禅修紧啊、嗯！ 喂，但系你 冚， 但系当时系 on show 嘅、啊，大佬 高咯，只系能够话佢哋屌，真系高咯。即系你试下呢个前面一样样，我即刻拉嘢掟柒你啦！喂，行捻开啊，仆街！ 系啊，嗱，正常系咁嘅，我就系惊俾人掟噶嘛。咁、于是乎咧，我发觉哇，唔系啩？即系你做你口中嘅住家 band， 咁、你都话诶、你唔俾面佢咁样。喂，但系做足質舞啲人哋即本身你哋 band 我要讚佢咧，即係唔係話因為我識佢，因為佢實在對自己要求都好高。 係勁啊！呢班友真係勁。 咁咧就係所以咁啦，即係所以大家如果聽 band show 咧，真係聽到好聲嘅話，真係恭喜嘅要。 咁啊係，學你話事解成睇啲即係譬如 YouTube 睇啲人頭版啊，一一樣樣啦，另外啲聲啊拆撚曬啊，成嗰啲即係多不勝數啦。 係 咁，同埋聽你嗰啲朋友有時即係嗰個啱啱上次講嗰啲咧，係衰到冇人有噶嘛。 係 即係或者啲 band 反映翻咁嗰啲石頭啲冇人理鳩你咁樣。咁、你一人冇撚做音響咯，嗰班契弟。 唔係因為入 嗰啲即係做你唔該你即係。即係認真翻少少，即係你做嗰行，你有翻嗰行專業先啦。咁而家啲人屌咁做嗰行，屌你過下神又或者叫點係咪求其有份工咁樣係嘛？可能會係咁噶。咁啊冇撚做啦，搞撚衰呢行。 即係份工都打唔好咯，嚴格上嚟講。 即係阿邊撚個啊？曾蔭權咁啊，即係做唔好份工咯。佢其實佢即係宣傳就話想做好份工，但係做唔好咯。 咁我識啲兒時嘅朋友都係做音響咧，就佢又好勤力對啲客嘅。即係例如個客叫佢點樣擺個喇叭，佢聽個客講咁樣，出到嚟都係做得唔好噶。 咁嗰啲戇鳩啫，嗰啲即係個客識嘅，唔使揾你啦，佢做緊翻。 總之綜合咧就係、有幾種啦，咁、所以令到香港音響界真係一個悲歌嚟嘅。 悲歌 咁嗱，即係為咗 其實悲歌唔止音響界嘅，其實係由音樂圈導致音響界嘅悲歌咯。 即係成個生態嚟噶嘛。 係成個生態嚟，譬如你好簡單，你譬如而家嗰啲歌。当我有时做啲主流嘢咁样啊、做完成个 show 咁样或者排完晒。 系。 我根本完全乜一句都记唔到而家嗰啲系咩歌、 哦、 或者系咩嚟嘅咁样。即系冇一样嘢即系只歌冇乜亮点去令你记得或者吸引到你去听啊各样咁样。都系头痛㗎即系系咪歌差咗呢定系表演个人差咗、 可能你唔得投入啦。 唔係噶，我好投入噶，你即係音樂導致你投入噶嘛，即係好簡單。我啱最近就做一場。 喂，但係一個 pro 嘅師傅唔投入嘅歌，你冇興趣嘅歌都應該要投入噶嘛。 我知道，咁我都好集中精神，我唔會釣魚嘅嚇，盡咗力，但就即係揾唔到個好聽嘅點咯。即係如果我點講翻俾你聽，我做完場 show 啦，我做過場 show 啦，我只係咁啫嘛。啱啱我點樣講得翻俾你聽啫？我其實都好用力去做嘅，即係好集中精神去做，但係。谂唔到帮嘅方法去做好，或者其实啲人觉得好好嘅，觉得喂，其实麻麻地啫，因为你拍烂手掌，可能即系有好多仲衰咯，可能 系 即系 係咁樣咯，即係食得屎多。而家好撚多啲老細或者 production 嗰啲咧做咋，食得屎多咁突然間可能嗰日啱啱嗰日我都屙毒屎落嚟，有粒豆喎，話掂撚曬。 嗱，即係譬如頭先講翻開，頭先有個聽眾咧，即係喺我哋嗰個 radio 嗰版個留咗言嘅，咁咧佢係對呢個 rental 嗰邊就熟啲咁樣，唔緊要，即係好高興咧，即係行家聽呢個節目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唔係行家更加高興，原因就係咧，即係其實你講出咁多問題咧，原因都係我哋呢、這個呢方面嘅教育係比較少。 啊， 你唔好話書本上冇啦，即係連普通咧一個電視台一個節目一個文化上咧，都完全係冇人涉足兼夾咧。不停咁樣歪曲呢一啲對聲音嘅行業嗰個印象嘅， 係啊， 即係舉個例嚟講啦，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有套電視劇叫做《雷射青春》，唔知記唔記得？ 唔記得。 咁咧就講個啲年青人喺度玩音樂啦， 係。 咁咧就講緊嗱，我記得有蘇永康， 係 啦，有達明一派定唔知唔 係 用咗達明一派嘅歌嘅。咁兩班咧譬如後生仔，即係你眼望眼一 band 唔順超咧就打交啊嘛，但係咧就喺 band 房度解決。 啊！ 一边咧又唔知播达明一派，一边播，大家可能扮紧夹 band 喎。 吓， 一边咧又唔知播首无厘头嘅，总之两首唔同嘢嘅斗大声，咁其中一帮输咗，咁啊败走咗。喂，咁都够胆拍嘅？ 啊，救命！ 即系原来系将两 好捻在时运高睇唔到， 将两条声带咧， 哇，惨捻个撞鬼啊！ 系啊，喂，真系好嗰阵时我已经夹 band 咁开始。 嗯， 喂，有冇搞错？啲水平低到咁咧，但系啲听唔系啲观众可能觉得冇嘢嘅。 即係其實真係冇撚講錯嗰陣時，蘋果咗日報啊嘛，即係教撚出兩代定三代嗰啲。 林奕華係咁講，即係呢樣嘢不嬲都覺㗎。即係其實佢講得完全冇錯，完全正確。因為大家你拍得出嚟，觀眾又一唔 challenge 或者冇咁嘅經驗，唔識 challenge， 佢就當咗真㗎啦。 咁啊當真㗎啦， 係啊， 係咯。 即係個傳媒一定要好有腰骨啲嘢要得你先啊，啱啱先？除非你擺到明係搞事嘅嗰啲搞笑嘅，你唔撚同啊。 同埋咧， 你懶懶認真嘅拍啲 band 又要勁 band 啊，仲要 super jam 添。点样 super jam 咧？真系 系，你就攞啲果 jam， 嗱我又出产 jam， 你又出士多啤梨 jam， 即系长期以嚟， 点解啊？ 长期以嚟咧，真系拍嗰啲又唔识，睇嗰啲又唔问，而家有 YouTube 啦，大家都唔去研究。虽然我哋识好多朋友咧，即系当然我唔系讲我哋啲朋友唔识啦，即系但系其实呢啲嘢我哋第一就分享俾人啦，如果识嘅。但如果唔係，即係其他唔好咁單一嘅興趣咯，即係淨係睇啲唔使用腦嘅劇，咁你個腦啊唔使點用噶啦，再大啲，係咪先？即係咁嗱，我哋係善意嘅，純粹啊，即係有好多人覺得我哋只係一開聲咧，就話你蠢，又話佢唔識嘢。喂，我哋就係正正唔想 一開聲，我哋為開到個電視台啫，快啲發牌啦，屌！ 唔係即係係咯，即係其實我哋正正就係咧，喂，我最中意 share 噶啦，將啲嘢，即係譬如大家都有翻唔上水平嘅。喂，咁大家欣賞嘅層面都闊啲啊，選擇亦都多啲噶嘛。 係啊，即係有時你話聽歌或者咩去睇 concert， 唔係聽 concert， 咁樣你都係香港嘅特性嚟嘅啫。睇 concert 就啱。 哇，最難頂你講香港啲 concert 咧，成日都啲男女喺度摸下咧，即係著啲性感衫。 好撚型啊！佢哋 唔係即係 今日換咗廿套衫嘅。 唔係即係一定要有場口咧，就係男女摸下睇鹹戲咁嘅。但係咧平時又矮君子，即係成日覺得呢啲出電視咧。就好踩界啦！哇，但喺演唱會度成日都踩界，踩邊？咁咧原因就係又係啲偽君子睇到，即係平時如果睇鹹書啊睇鹹帶咧，好似最大惡極噶嘛，俾老婆或者女朋友見到。哇！但係你同老婆一齊， 問題啊！ 喂，但係你同老婆一齊去睇演唱會，嗰啲男女又摸下咧，著啲好 sexy 嘅衫咧，喂，覺得嗰個場合高貴好多。 咁如果你要睇戏，咁佢都睇戏啲成日好捻多啲咪场面噶啦，啱啱先啊？咁又唔得噶？ 喂，我哋而家觉得系啦，但系最可悲就系唔知点解连呢样嘢都倒退咗，即系咩都系，即系自从有明光社嗰啲出嚟发难啦， 屌喇嘛！ 啲明光社嗰啲出嚟维持呢个道德标准啊，嗰啲正正就系因为咁样，就令到即系更加多伪君子咯。 捻样 系咯？喂，咁又餐厅餐完咗添。 其实过嚟嚟做乜嘢？ 咁其实咧，今次我哋咧都系揾得肥文嚟，梗系讲音响啦，即系讲音一个好嘅 band 声或者好嘅 production 系如何练成的咁样咯。 如何练成的啊？咁啊，好嘅音乐元素咯，咩都假。 系啦，嗱，喂，讲起好嘅音乐元素咧，你头先话玩即系你做完嗰场 show， 做完嗰次 job， 你都完全冇印象嘅对啲歌。 系啊， 咁调翻转你。 呢近年嚟你最有印象系做过啲边场边场 show 或者边个 artist 咧？ 边个 artist？ 嗱，有一场嘢唔关我事嘅，我就 系 做彩排嘅啫。 系 做完之后咧，好高潮嘅， 系 唔系好够喉嘅？ 系 就 系 嗰个阿 J 风 ，J 风 系啦。 本地歌星， 本地嘅咩超级巨星啊？ 哦， 即系三色台嗰个歌唱比赛咧，有条咸虾仔咁样。 系系 吓，咁啊啲。 咦？你有冇 keep 嗰啲带啊？ 有，因为即系做完之后咁样，我觉得几好听，我摆咗落 iPod 度，得闲听下嘅。 系系， 好高兴啊！啲歌好好听啊！ 喂，不如而家播呢首歌听下啦。 吓，得唔得？转头 翻嚟打， 俾人屌嘅。 网台嚟嘅大佬， 我知。咁有人会系是卵蛋咧，有冇所谓？ 好， 即系事实真系好嘢。 喂，听下先。 OK。喂，我哋又翻嚟啦。 喂， 点啊？中唔中意 ？OK 咁啦。 即系大家听众自己判断啦，即系好唔好声啊，或者佢唱得好唔好啊咁样啦。咁啊，你解释下嗰个制作过程系点嘅？ 冇啊，制作过程咪啲人练歌啫嘛。练歌你要录翻人听，有啲咩？ 系嗱，又交代翻阿肥文做咩会录呢段嘢啦。阿肥文服务嗰间公司咧，即系佢一个做嘢咧，就系帮一啲演唱会。就做一啲彩排嘅时候嘅 sound engineer 嘅，咁佢公司咧就有个彩排室，咁咧就4466就喺个拆掂咗先出得街噶，即系你冇 啊，你排顺晒啲嘢啊，该点样行啊，点样做，点样唱啊，有啲有时你现场啲歌会改噶嘛，啱啱成会改少少，即系配合翻现场 啦，或者 Melody 啦，或者 Melody 或者 arrangement 有啲 改少少咧，刺激翻先 ，excite 翻少少再做 live 咁样。 系啦，咁咧刚才听嗰段 sound check 咧，即系听嗰首歌咧。就是彩排期间就偷录嘅。 又不是偷录喎，真係 唔係即係偷录嘅意思呢，就即係话嗰段係个过程。 係啦，佢哋记录嚟嘅。记录嚟嘅，记录咗我哋听返觉得有啲咩。 只不过 记 录咗喎，大家係。你有时听返嗰啲卡拉OK碟嗰啲呢，真 live 呢，搵啲全港最劲，即係所谓最出名嗰啲 sound engineer， 你觉得有咩唔同呢，录咗出嚟。咁样啦，仲有一样必须要讲明咧，头先嗰个 two track 嘅制作嚟嘅，所谓 two track 咧， 即系你当好似去听 live 咁样咯。 系啦，你听到乜就录咗落去，就唔会分开逐条 track， 即系唔会话 bass track 同 bass track， 吉他 track 同 吉他 track， 鼓 track 同鼓 track， 即系直头系 mix down 咗，拆唔开嗰两条 track 嚟嘅。 系啦，冇错啦，咁就你好似一般有人录唱片嗰啲系 multi track 嚟 ，multi track 即系每一件 instrument 有自己独立一条 track。然之后咧录咗出嚟之后，再重新再慢慢修饰过去，磨翻靓佢一个咁样嘅。咁呢个咧好 raw 嘅，直头好似即系 concert 咁做法咯。 系啦， 咁多件嘢，咁多个人一齐，咁多对手一齐弹咗咧，即 mix 埋一齐。 错啦， 系咪啊？ 而家啲香港啲 concert 都系 multi track 嘅，即系录咗 multi track 翻去再慢慢捽嘅。 唔系你，我讲现场听啊嘛。 我现场听， 系现场听啊嘛， 系 等于你现场听啦， 系啦， 即系好似我哋做 stay tube 嗰个意义一样啦， 系啦。 我哋而家譬如stay tube， 你见录影咗嗰啲，呢个但个声咧都系对 band 现场，佢弹咩出嚟，我哋就即场 mixing， 跟住即场录低咗，即场就好似做你坐喺现场听住睇住佢哋一样。 即系 stage tube 个定义啊，都系 live 啫嘛， 其实系 live。 即系其实你当佢系企喺个 stage 嗰度， 冇 错。即系你观众听到乜咧，我哋录出嚟就系点噶啦。 冇错啦。 系啦，嗱， 童叟无欺， 又要讲翻少少咧，录 multi track 同埋录 two track 嘅分别先。嗱，譬如录唱片， 其实好多都知噶啦， 唔系好多人都唔知噶。 OK， 因为我哋而家新听众啊嘛。 OK， 咁你其实录 multi track 咧。好多时录落去嘅时候系唔会 EQ 嘅， 系啊， 即系原汁原味，真系、即系咪都唔 EQ， 系啊。 咁入到落去个 multi track， 即系每条 track 可以分开记录嘅时候咧，之后咧，我哋就逐条出嚟捽咯。 系啦、 啊，譬如嗰个人个鼻音好萌嘅，即系阿黎明咁样咧，好萌噶嘛把声， 咁咪照呼。 咁咧佢就要将嗰条 track 咧 mix 嘅时候咧，就将佢捽翻令啊。即系将佢多余咗嘅 frequency 揿低咗，就都系好弱嘅 frequency 拱翻高啊，就令到啲听众听出嚟咧就会靓声啲啦。咁如此类推， 唔啱音嗰啲去搵 melody 执翻咁。 系啦，或者 auto tune 啦 ，auto tune 啦，多人识啲。即系其实而家咧 multi track 录音咧走音咧都系 tune 翻正嘅。 系冇走音呢样嘢噶啦，已经 系啦， 即系有呢个 DNA 度得佢执得翻 嘅。系啦，咁咧其他譬如鼓啦，甚至乎譬如你收鼓嗰条声咧，其实如果你个鼓系唔 EQ 咧，就系好难接受到嘅，因为个鼓有时候会 generate 多啲超低频出嚟啊， 甚至乎每件樂器有少少 cross talk 啦，即係所謂 係啊流來 流聲咁樣， 冇所謂流聲其實好好聲，好一件好事。 流聲係好聲，但係問題就係、是、鼓要分開錄噶嘛。如果正式錄音咪唔會入將啲鼓聲入埋我支咪度噶嘛。咁即係我意思想講咧，其實 multi track 錄音咧嗰個難度係比較低啲嘅。咁我哋點解咁推即係咁 proud 咧，即係咁自豪咧？原因就係我哋錄嗰啲聲咧，即係克服到呢啲問題，再入埋兩條 track 嗰度，即係出到嚟俾個現場感，兼夠一個靚聲嘅現場聲俾大家聽嘅。即係大家去 stage-tube.com 咧，就可以睇到曬阿肥文咧嗰啲心機喺邊度咯。 係啊，都係快快脆脆咁啦，埋位。啊，當練歌啦 ，rehearsal， 我坦坦認你隻歌，究竟係點樣嘅？啲 cutting 大概點？啲特性點嘅？輕輕鬥快咁樣，因為個個打坐上套鼓度啲聲都唔同啊，個唱到支咪都唔同啊嘛。 係冇錯。 就喺佢排嗰陣時，一下兩下三下，跟住哦，嗰三下咧，嗰三次咧就做好曬啦，真係好似 live 咁樣，你鬥手快啦。跟住咧，哦呢、這個正式啦 ，take 啦 ，camera roll 啦，同埋咧就個 record 打同埋個 audio record 打一齊 roll 啦。 係 好，跟住一 take。搞掂系咁多啦，多都冇。 有个好处咧，就系咧， 我领嘢就领嘢，佢领嘢就领嘢， 系 真实， 系冇错啦。即系呢个声系比较 raw 啲嘅，即系对 band 玩成点咧，佢哋冇得。喂，譬如嗰段 solo 好难弹、哦，咁弹多次都唔得啊。Sorry， 我哋唔得嘅。我 领咗嘢，咁嚟领个嘢。 真真正正当你喺舞台度表演，哦、喂，唔通你喺个台嗰度？弹下停咗，叫啲观众喂唔好意思，头先弹错咗，第八个巴黎个咁样，冇可能啊嘛，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我简简单单就讲咗 multi track 同埋 live 两 track 嘅分别啦。咁我哋有崇尚两 track 嘅，因为咧有少少好 accidentally 地出错啊，或者喂突然间师傅到，咁嗰段弹得好爆嘅咁样，即系我哋好崇尚呢啲。 唱片系咁弹嘅，可能 live 咧就啱啱多过两粒，就攞你个口，就撩你个心出嚟噶啦。 系啦，冇错啦。咁于是乎咧，头先譬如你播嗰个片段咧，就系、是、都系同 stage trip 咁样录法嘅。 系啊，冇错。 咁只不过咧，主流嘅同业咧就好少会咁样做 嘅。系，因为佢哋其实呢个咧个记录嚟嘅啫，冇谂住系要啲咩 quality 嘅，其实有声就算噶啦。 系。 不过就问题咧，我点解会即系今次就会攞出嚟？好听咯啲歌，即系有啲即系你好声，你哋点解会好声咧？我都系讲嗰句咯，最紧要有好嘅音乐元素。 系啊，所以有好多人 同埋好嘅 band 咯， 好多人成日误会我哋咧，即系净系话 indie 嘢啊，即系好似完全 ignore 咗啲主流嘢咁样。但系其实我哋唔系，我哋就系崇拜啲优良嘅嘢嘅啫。 系冇错，好嘢，真系好嘢。嗰班表书上真系一流。 呢份indie 嘢咧，其实唔完美嘅。 是啊、 但佢係一個搖籃嚟㗎嘛， 冇錯， 即係我哋一個搖籃嚟㗎嘛，即係我覺得你嗰今時今日咁成功嘅 musician， 咁之前都係要下苦功㗎嘛，啊、即係我哋搞呢個平台，只不過想鼓勵佢哋玩得更加好， 啊、多啲人齊齊玩咁樣，啱唔啱先啊？ 係咯， 難保你今日玩緊啊，即係我俗稱嘅住家 band， 聽日可能啱啱先 一個。 系咯，唔奇噶，啱唔啱先？ 系咯，即系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会支持 Stage Tube 啦。即系我哋成日讲，我哋并唔系好似其他台咁样 hard sell 紧，哇，然后上市卖股票咁样。即系我哋绝对唔系嗰啲嘢咯。即系只不过我哋，即系我同阿肥文识于微时，都系即系都当呢样嘢咧一个即系好伟大嘅志愿，第时想做好。即系做好呢样嘢，咁而家似乎有啲机会，咁我哋咪继续努力做下呢啲， 搞下， 即系帮下啲新一代嘅，希望佢哋即系有条啱啲嘅路行下咯。 系咯，即系唔好，即系如果多啲人听呢个台啊，多啲人去睇下 Stage Tube 咁样，就比对下咩叫 band， 又或者比对下一样嘢，即系唔好再眷恋喺嗰个三色台度睇嗰啲所谓之音乐节目啦，真系不捻之所谓。 系，喂，咁啊。呢啲咁嘅即係大仁大義呢，我諗唔好講咁多啦。 唔係大仁大義，屌人嗰啲大仁大義屌。係咪啲。 喂，其實我呢頭先 頭先搵緊啲好啦好玩。 頭先我哋未開咪之前呢，我哋喺度上網搜羅一啲器材呢，就因為我而家將會做一個 Stage Tube 嘅 Live 啦，就同埋 YouTube 合作嘅。咁我哋暫停呢，暫定咗兩個場地。一个场地咧就玩 full band 嘅，即系上次悭电音乐会个场地啦。 K D 啊， 系啦。另外一个场地咧就有 office 噶。 K D， 你知唔知啊？嗰部改咗花名啦。 系契弟咯。 啊，契弟 square 啊，叶仔讲。 哦，系啦。咁咧另外一个 location 咧就有 office 啦。咁 office 咧就比较恶劣啲嘅个环境，即系例如地方细啦， 打电鼓啦， 同埋啲场。 硬邦邦啦， 乒乒乓乓乒。 咁所以咧，同阿肥文商量紧咧，我哋会买啲咩器材喺度？你知道我又好鬼咁穷啦，咁所以话谂啲平嘢同埋细件嘢。 唔系你鬼咁穷啊！你通常我哋搞咁耐搞呢啲咁嘅鬼嘢，都一定穷噶啦，点会有钱啊？屌你，冇钱收。 咁我正正咧就系想搵部 mixer 咧，就可以做到 live 嘅。 系啊，好玩啊！而家 系咯，咁原来咧，即系而家我谂有啲，我谂就算行家或者。玩 band 都未必知道有啲咁嘅资讯咯。而家咧就系咧有个 multi track 唔系 multi input 嘅 mixer 咧， 系啦， 就怼个 iPad 落去做一个核心嘅。 系啊，好正啊，即系都好简单。嗱，走佬牌啦 ，Mackie 啊，就系人都识噶啦，啱啱 ？Mackie 应该都几出名嘅。 系啊，咁样有时好似你走紧佬咁样，我哋嗌佢做走佬牌。 系。 咁啊，冇有多个 mic input 喺嗰件 hardware 度，跟住你兜嘢插只 iPad 落去。跟住咧就所有嘢喺個 iPad 度 control， 每佢有六個 aux out， 有一個 main 嘅 canon 嘅 output， 六個 aux out 好明白啦 ，aux out 你去做咩咧？或者做六組 mon 啊，或者咩都好啦。跟住就每個 output 有自己嘅 EQ 啦。咁啊，跟住就去到係啊嗰個 main out 有一個 balance 嘅，即係插 canon 嘅 output 啦。咁都好似幾好使喎。咁譬如你簡單，大家係 set 個 band 房咁樣。你我嚟做下呢個 PA 啊，做下簡單錄音啊，其實得嘅喎。係啊，咁同埋你諗一樣嘢，因為你個 iPad 度 control， 好處係咩咧？你掹 iPad 出嚟，出去做都得。係啊，大家上 Mac 網， 即係其實係咁嘅。佢咧，我講具體啲，因為肥文講嗰個語言咧就係比較 pro 啲嘅。你話六個 aux 係人都知，因為係好多人都唔知咩叫 aux 嘅喎。咁嗱，我就唔從呢個角度啦，我就用我一個好無知嘅角度去講啦。就係話咧，嗱，本身大家見開一啲 mixer 咧，就係、是、一字橫排有好多條 channel 嘅， 好撚多掣。 咁咧就每條 channel 每個 fader 嘅，咁咧嗰啲後面有啲窿咧就俾你插啲麥落去嘅。咁咧有啲線位咧，即係插個 jack 線落去咧，就又插喇叭嘅，即係基本一個 mixer 咧個形狀就係咁嘅。但係咧，而家嗰個 mixer 咧就係嗰啲窿就存在，即係插麥嘅窿存在，但係佢面頭一字橫排嗰幾廿條飛打咧，佢就將佢擺落個 iPad 嗰度。 係正曬。 咁你個 iPad 嘅橫度有幾闊嘅啫？都係半尺都冇噶嘛。咁咧，你將中間嗰橛嘢咧，同埋將一啲電子嘢嘅，即係譬如 EQ 啊、effect 嗰啲嘢咧，就擠曬落個 iPad 度。咁 咧 個 iPad 就 點邊樣出嚟？ 就喺個 mixer 嗰度咧，就插咗個 iPad 落去咧，就合體咗之後咧，就變成一個堅嘅 mixer。肩夾咧，一個 iPad 咧可以打橫 drag 噶嘛，即係無限長度噶嘛。咁就即係變咗你係無限嘅 channel 可以喐到嘅。 嚴格上嚟講，不過嗰件嘢 support 16個 channel 啫。 係，但係即係你打橫排，譬如你aux 咗有 group fader 啊，全部都做到噶嘛 ，suppose。 即係如果你我嚟用 Presonic 嗰部 mixer 嘅，你咪可以而家 up 到32都得咯。 係啦係啦，咁變咗咧呢部嘢咧係某程度係幾吸引嘅，原因就係咧佢嗰間廠家咧佢要做嘅，淨係做嗰個出入口啫嘛。 係啊， 即係話嗰個 mic PM 啦， 係啊， 同埋嗰個 output 嗰個 module 啦， 係啊， 咁咧其他嘅交俾 iPad 嗰個做啦，咁變咗佢成本就降低咯。 同埋壞機會少咗咯， 係啦，冇錯，即係小隻香爐少個鬼， 冇錯啦。以前咧一大扎掣啊，譬如嗰啲 Mackie mixer， 有 high pass filter， 有 EQ in 啊，跟住有 group assign group 啊嗰啲，每一個掣佢都會壞嘅。 每一個掣都遲啲遲力噶嘛， 係啊，通常咧捱唔到一年咧就遲啲砸爛噶啦。 係啦，咁佢將 即係閉公司有廿零部啦，嗰啲 Mackie mixer 多啊冇，屌你全部都砸爛，冇撚部正常。 係咁，佢將一啲咧最容易遲啲砸爛啊，遲啲 砸爛擺咗落 iPad 度一定冇事啦。 係啦，同埋咧， 我估 大家記住，iPad 咧嗰個 QC 啊，非常之嚴苛嘅喎。 啊，嚴苛到人會跳樓。 係啊，嚴苛到幾廿人跳樓嘅喎。即係呢樣嘢已經將一個你用有一個 mixer 最容易有受傷嘅嘢咧，就擺曬 iPad 嗰度。咁即係呢個做法非常之聰明嘅。兼夾咧，頭先肥文講過，但我再講一次咧，佢分翻睇嘅時候咧，即係話咧嗰幾廿條線駁住你啲樂器啊，咁你掹嗰個 iPad 出嚟咧，仲可以用 WiFi 呢個方法咧，就同你嗰、那個幾廿條線插住嗰個嘢咧，就連接埋嘅。咁你咧就可以離開嗰個母體咧，就走去前面、那個 mon 嘅前面， Remola、 即係就揾個最皇帝嘅位咧，就喺嗰度聽翻啲聲嚟 tune 翻音嘅。嗱，呢個有咩好處咧？通常咧，以前咧 ，N 年前地方好大，啲場好自由嘅時候咧，嗰、那個 mixer 就正正中中擺台嘅。但唔知因為近年咧，嗰啲客仔咧好唔接受呢樣嘢嘅，因為阻咗啲位，賣少啲飛啊嘛。咁於是乎咧，如果你掹咗部掹一部 iPad 出嚟喺正個台中間做 mixing 咧，你又有第一身觀眾嘅感覺。 嗱，做好个声之余咧，你仲可以好轻便咁样咧，唔系好阻人。你企喺其中一个观众位就即刻可以执生。譬如话呢、這个呢条友个力只手咁大力嘅个 snare 嗰个位，咁、你即刻可以揿翻低，因为你可能匿埋喺侧边，你唔觉噶嘛，有时 系。 咁所以咧，即系便利就喺晒度咯。咁 又或者你当你一个我哋，即系你行家做啲细型 rental 嘢咁样咧。即係我成日講，以前 Pisonic 都講過啦。你攞件嘢出去做，你嗰件嘢擺喺台邊，擺喺台邊有乜好呢？你慳翻啲蛇，買條蛇貴過 蛇，即係 multi cable 㗎。 multi cable 係啦，你買條蛇貴過買部 mixer 㗎。 係啊， 而家 條蛇 唔平， 好多風險㗎喎。你俾一個唔爭氣嘅，俾個嗰啲推住成個喇叭個 推碟啊嗰啲咧 ，no 推碟嗰啲咧，你酒樓嗰啲咧，或者酒店嗰啲推碟嗰啲，幾重嗰部車？ 係硬過你嗰條 multi cable 咧，死咁兩條，你又真係冇仇報。 又或者揾條大電，揾條 lighting 嗰啲電纜，點住呢條蛇咧，護衞地打噶咯。 係啦，即係話有干擾噶嘛，咁樣咁即係變咗咧，今時今日咧，即係嗰啲音響 科技打救人類， 音響嗰啲供應商咧，即係嗰啲品牌咧都。與時並進嘅，即係用翻而家成本比較低而高科技嘅嘢，係令到大家入呢行嘅門檻更加低咯。 係啊，同埋即係好彩，真係多謝 iPad 咯 ，iPad 令呢個世界咧，即係我哋呢行嘅做嘢方便咗好多咯。 好，咁下一節繼續講啲高科技咯嘛。 好啊，好啊，其實大家得閒上網睇下都得噶啦，仲清楚。喂，又翻嚟啊！ 喂，頭先咧就大家。聽得開心就好啦，即係啲，因為其實呢一科嘢咧，你又唔可以過分簡單，即係講常識，即係當冷知識 OK 嘅。 冷知識。 咁嚟緊呢一節咧，就可能講啲俾行家都聽得，即係都唔會太淺嘅嘢啦。因為話曬第三個鐘咧，唔係即係第三節咧，啲人都會 skip 咗唔聽噶啦。即係我睇翻個 figure 咧，因為 download 咗幾多個字咁。 OK。 咁咧，於是乎咧。今次咧，即系呢一节咧，就讲下近来嘅穷人救星嘅新星啊，穷人新救星。 我哋有冇 up 过咧？ 约你 up 过咯，上次咯，上次嗰集好似 up 过少少嘅。 即系上次我哋喺 KD 嗰度咧，做嗰个 Almost Plus 咧，就已经系用紧嗰部叫 X 沙二啊。 系， 即系而家呢轮我哋好多行家都成日问我， 系 啊话点，亦都有啲行家上去 ATM 度睇过， 系， 即系就试过俾佢睇过。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不妨去即系上网查睇睇先啦。 嗱，讲明先啦，我哋又唔系卖嘢嘅，我纯粹 分 享嘅啫， 系分享系啊。即系你知道我好多人俾嘢我用，或者用完我觉得好定唔好。咁啊，好似之前讲过啦，嗰件嘢咧就冇啊，一件 hardware 就32个 input 系。 啊，咁就你又可以有 USB 或者 FireWire 400嘅。 嗰個咩 Behringer 嘅？ 係啦 ，X 交叉32。 X32。咁咧，大家可以上呢個網頁咧，就 BEHRINGER 係啦 ，Behringer.com。咁啊，查下呢部咧。 類似嗰啲乜嘢啦 ？32 嘅 mixer 咯。 係啦，咁佢仲有咧，即係仲有好多。非常之诱人嘅 feature， 即系变咗佢一部 mixer 冇乜嘢啊，啱啱即系有32个 input 咁样，佢又有好多有8个 effect engine， 你可以 assign 我嚟做 EQ 又好，同埋好多非常非常之靓声嘅 reverb， 系靓到你真系又吓我一跳嗰啲 reverb 靓。 即系上次有用到， 有用 嗰次帮你。哦，唔怪之直头有个 musician 咧 ，Eric Peace 咧， 啊做咩事？ 佢即刻话：哇，我玩咁多年 live 都未曾试过咁好声嘅。 屌，嗰部 mixer 只系屌你，好捻平嘅 mixer， 系 冚家富贵。你屌你以前嗰啲咩湿胶名牌，嗰啲咩 Soundcraft 之流嗰啲， 系 嗰啲乜嘢叫做咩啊 ？SSI 好似上次都屌过噶啦，嗰部叫做 SI Compact 嗰个叫做， 系 老母卖四皮几嘢就，我已经一个好捻冇乜所谓嘅，即系人哋话乜捻嘢耳筒乜嘢喇叭乜嘢 mixer 肯用，系事实我乜捻肯用，我真系唯独是用过嗰部咧，我就屌屌声嘅啫。 系 而家嗰部食系咯。一个字嗨咯，咁唔赖系啲设计唔嚟，唔肯俾人用嘅话，觉哇渣捻到你冇办法相信。最简单，佢好捻叻做 touch screen， 但个 touch screen 咧得啲閪咁捻大嘅啫。屌你谂住摸落做乜柒嘢？ 嗱，大家睇到呢个唔系广州节目嚟啊。你用咗广州常讲嘅粗口啊，即系而家我反残体字啦，但系你讲广州粗口唔紧要，广州系家人嚟嘅， 梗系啦，屌人哋屌喇嘛顶眼上啊，几捻有型啊，屌你，你唔俾集唔使唔俾三五成群咩？三个三个一小组咁样行，几捻有型啊！ 继续继续， 喂，屌你讲得骤定骤捻有咩变尺度？咁啊，比对起啦，之后一用完嗰部 SI Compact 之后咧，一比对部 X32 咧，哇，屌你惊为天人！ 系 第一件事。 嗰個 HM。 你，sorry， 插插你。 OK， 你講之前誒 Presonic 係 個用法係咪有啲唔同咧？ 啊，唔同咗嘅，因為 Presonic 咧，佢個飛彈唔可以 recordable 啊嘛。 係。 咁同埋個麥機唔可以 recordable。 哦，即係鬼手啦，係咪？ 係啦，我哋 哦，就有埋鬼手， 有埋鬼手， 有埋鬼手都咁平。 幾皮嘢咁咯，我估計。 OK。 嗱，香港好似話有人噏過話行貨四皮幾嘢咁樣。咁我梗係有啲水貨翻嚟，好撚平啦，唔使講啊啲嘢。即係啲代理唔撚爭氣，屌喇聲，谷行佢做多啲展覽，大撚把人買嗰啲 mixer， 巴巴你 OK， 自己屋企擺喺 band 房度，我哋夾歌，學下做 multi track recording， 因為界面最好嘅，你買部 MacBook Air， 我嗰次幫你做嗰個 almost unplug 都係攞部 MacBook Air 錄啫嘛，咁當然我錄 two track， 應付卓卓有餘，但你都可以 multi track 嘅喎，嗰下嘢正。 即係佢係咪 through 翻個 USB？through 翻 USB 入翻去，係啦，二點零入翻去你部電腦度，咁你求其開個乜柒嘢嘅錄音軟件都得 ，even garage band 都得， 梗係得啦。 OK， 乜嘢入錄音軟件都得，吹啊！ 系 咁啊，即系当然又唔会好似以前嗰啲咩乜撚嘢嗰啲叫做 Pro Tools 嗰啲撚招職又话一定用翻 hardware 嗰啲撚嘢，一定唔需要啦。 嗰啲绝对系商业考虑嚟嘅啫。 系啦，咁啊，即系嗰个躲带嘛，人哋屌，即系你话要好声嘅，你同 RME 片啊，咪 MRE 片都赢你九条街啦，冇人讲啊，即系业界就屌你最 top 噶啦，唔使讲嘅呢啲嘢。不过而家都炒咗啦 ，RME 有人用得啊。OK， 咁啊，你嗰个 headlamp 可 recordable， 飞带 recordable。 嗱，逐样讲。Headlamp recordable 即系话咧，即系嗰个诶， 个麦 gain 就可以录低哦，因为佢系 digital 嘅 ，digital 系全 digital 嘅。咁啊，当然你 live 嗰阵时，你唔可以快快脆脆咁扭，会啦啦声啦。 系系 啊，咁样你慢慢逐粒偷咧都冇问题嘅。live 你攞麦 gain， 跟翻八字咁揿， 冇人 食翻个 bit， 系冇人知嘅。就系嗰啲以为突然间， 系 嗰啲我成日都系咁做。 系。 部部 mixer 都有啲咁啊，部部 digital 麦镜嗰啲都有。 点解饮水饮威士忌咁嘅表情？ 都叹噶嘛，可以。 OK， 明白明白。 饮水都可以好舒服噶嘛。 系 啊，但饮酒会醉，饮水唔会醉啊。咁啊，嗱呢两样已经咁啊变咗好个，即系已经有一件事平强个 Presonic 系咩咧？一系就系嗰两件事可以 recall 个 headlamp 同埋个飞打。咁于是乎，你譬如你我哋做 live 嗰阵时咧。你一定會有一定嘅着數啦。咁啦，我亦都我講話但係呢一樣嘢咧 ，Presonic 都得嘅咧，就係點樣啊？插條 WiFi 啊，入翻你部電腦就可以 multi track 啦。咁你當呢一個係新入行或者 WiFi 啊，唔係 USB 啊。 Presonic 就一定 WiFi 400，WiFi 400，而呢個即係佢有 X32 咧 ，X32 佢又升華咗啦 ，USB 都得 ，USB 都得。咁但係你部機咧，你嗰度要做到32嘅 in out 咧，你唔該你部機要好快先得喎。我部 Air 試過啦，我壓曬係32 in out， 但我用兩條 track 啫，佢都行下會反面。 OK， 行下會反面，呢個我嘅經驗，我係最中意極端測試㗎啦。 啱啊，咁樣夠科學 啊！極端測試，原來呢部機慢係頂唔撚順嘅 USB，WiFi 就一定得。OK。咁啊，加埋有個啲八組好勁嘅 effect engine 啦。咁啊，佢有一個即係直頭係即係模擬 Lexicon 當年我哋喺 recording studio 用嘅480啊，咩422啊咁上下嗰啲咁嘅鬼嘢啦，或者482啊嗰啲咁嘅鬼嘢啦，我冇記得嗰啲 model number。係好好聲，一撳落去，一 send 過去 return 翻嚟就已經宏偉嘅。 嗱，而家少資料補充先。嗱，以前講嘅 Lexicon 嗰啲咧，成20,000一部。 幾十萬嗰啲咁嘅鬼嘢啦， 點解以前咁貴咧？因為以前咧要，因為佢都係 Lexicon 係咪 digital 㗎啦？ 係啦，嗱，因為當時 咧黑暗年代啊嘛， 要處理咁多數據咧，即係模擬一間房喎，大佬。 你個殼幾多？你隨時改更改。係 啦，咁咧就所以咧，佢淨係買 RAM 咧。以前啲 RAM 好貴噶嘛，即係其實裡面 你話時間貴過金啊嘛， 係啦，無非都係好多 RAM 喺裡面咧，就要嚟即係儲住啲嘢，係現場即刻做俾你。咁以前咧，即係其實講嘅 programming 方面咧，當然你要搜集到好多關於一間房個聲音個 physics 嗰個數據啦。咁以前貴都有道理嘅，因為冇人能夠做得到嘅。但係今時今日咧，點解可以一部 mixer building 咗呢啲？甚至乎 電腦化咗咧？ 係啦，因為而家電腦係快過以前嗰啲 processor 好多倍，唔使好多 RAM 嘅性能速度嚟取替咗個 space 啊，即係 time 同埋 space 之間嗰個運算已經好成熟啦。咁於是乎咧，大家唔好唔信咯，真係而家用咁嘅價錢，因為你部電腦真係快咗好多嘛。 咁所以咧，而家能够用两饼嘢有咁多嘢，唔系两饼嘢，即系几饼嘢，能够有咁多 featuring 咧喺里面咧，一啲都唔奇啊，系真事嚟噶。 啊，仲有加多句，千祈唔好捻买 SI Compact。 SI Compact 咩噶？ 都系嗰个 Soundcraft 嗰个咧。 O、okay、K， 真系唔捻屌捻臭佢唔捻得噶，真系衰捻成咁啊 ！mix 晒仲够胆摆出嚟卖。 系因为食老本咯，冇计噶。系咯，即系 Windows 咁样都仲有人用咁解啫嘛， 冇啦嘛，电话已经冇捻晒啦。 Windows 好多人用 电话、 啊，我唔系讲电话，即系 Windows 嘅呢个 OS 啊。 OS 我咁解到就仲大 翻。即系呢样唔关事嘅，系咁仲有啲咩唔用得先？ 冇啊，即系暂时都发觉嗰部 Mix 咁我同人救星用起上嚟咧，即系佢个，因为我仲听到好多老行家讲咧， 系 哇个 feeling 真系好唔同啊！推嗰条飞打长啲，长一寸就长一寸啦，咁样。 系你咁，但系你条肥肥长一段就好使好多。 咁你 X 啊，条飞单系咪短啲？ 哦，咁我冇捻喺度度过，我即系好捻人性，即系你只手摸落去、 嗯， 推多推少，唔通你望捻住条飞带？ 我目测就我目测就好似好短嘅飞带， 系嘛？短短啲咯，冇嘢，唔紧要，对我嚟讲冇分别嘅， 系系， 都系咁用个耳仔去听，咁用个手去听嘅咩？多鸠鱼嘅捻样。 咁 即系好似以前有啲行家话。嗯，呢部 mixer 好又好啦，啲飞弹冇乜手感。 系啊系啊， 我屌你咁爱手感，你做乜捻嘢啊？呢条飞弹唔系绝捻住就得啦。 佢真系睇得多广告多啊！ 啲咩绝绝啊？可能佢哋可能佢哋真系好高啦，点？即系除咗只耳仔听之外，仲要摸埋只手啦。 系系系， 啱唔啱 先？系，即系嗰啲似玩 HiFi 多，似你啲行家嘅咁就。 咁我哋好多行家都玩 HiFi， 咪即系好简单。哇！呢条线好声几捻多咁嗰啲捻嘢。 系啦，嗱 ，Stage Tube 咧，节目部咧， 系点样？ 就将会制作一啲节目咧，就系专系玩 blind text 嘅。 哦，哇，大捻镬！ 但系咧，我而家仲搜集紧，睇下有冇人肯借啲嘢俾我玩啊。 唔系，有冇人肯俾你试啫？个个屌你咪自认权威，走嚟 blind text 衰捻咗咁点啊？ 我尽量啦，因为我上次我 哋玩过次啦， 我玩过一次系好精彩嘅，即系我觉得哇，呢个好有一个节目嗰、那个娱乐嘅元素咁、哦、样啦。就简单讲下咩叫 blind text 咧，同埋讲下上次嘅经验咧，就系有个师兄咧就系、是。即系我对 band 嘅吉他佬咧，咁就买一条线几千人，话唔知边个识人平咗一千蚊，好抵啊， 抵啊， 好靓声， 抵你俾人呃啊， 咁唔好咁讲，即系佢买到第啲嘢咁解啫。咁于是乎咧，我就唔抵得佢条线咁贵啦，产生咗少妒忌啦。 关你事咩？你条线贵？ 咁咧跟住咧，我就攞咗另外嗰两条线，一条就买 Roland Delay N 年前，即系个 Roland Digital Delay 送 嗰 条、 哦、一条胶插线噶嘛，啤实嗰啲啊， 啤实胶咧， 好啊，嗰条好啊，好捻中意嘅。 咁另外一条咧就 开住系咪仲一边系 RCA 同即系 Apple 翻做？唔系嗰条，系两边都系嘅。 哦，两边都系。 啤死咗嗰啲咧。咁另外一条肥文就 N 年前咧就揾条电源线就帮我整咗条要嚟试啲嘢都唔通，一条 Jack 线都系得半。 唔系电源线嗰啲系嗰啲我哋叫做孖油炸鬼嗰啲嗰条线咧。 哦，唔系电源线嚟噶。 唔系电源线，系真系我哋 signal， 即系啲人我哋看 RCA， 即系平价红。红黑线咯，嗰啲叫做咩？红白线嗰啲，系、咪叫红白线？ 即系嗰啲普通嗰啲 signal 线 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好样衰，一条线根本就四方形嘅， 咁上下嗰啲 啊捻 嘢。 咁呢时乎咧，我就求其掹一条，全屋企最 cheap 嗰条啦。咁啊，成本都系得$9到嘅啫，应该 咁上下。 咁咧跟住咧就我话嗱，不如咁啊，大家 九蚊而家买唔到， 大家咁识嘢咧，不如咧就揾个吉他佬阿伦。阿伦就弹 fusion 嘢嘅，即系弹 jazz 好叻嘅。咁咧佢个确保佢每次弹嘅都系99%相似嘅，即系唔系嗰啲啦啦流嗰啲吉他佬嚟。咁咧就每次都弹翻一个 riff， 弹大概8个bar到啦。咁每次都系每次弹完一次咧就换第二条线，同一个吉他 amp。咁我大家就背住阿伦。咁、我就斋听啫。咁咧就 会唔会背住嘅原因啊？ 唔系，咁大家都背住咪公平先？ 系、噃， 我冇做三 acoustic， 前面弹翻转头好清楚嘅听得。 OK， 咁于是乎咧就我哋有几个朋友一齐听啦，包括线主啦，同埋有个好高贵玩好贵器材嘅朋友啦。咁咧大家一齐听，哇！一弹竟然有人话正啊，呢条我俾4分，我觉得奇怪啦 ，total 最高系5分。你都未听第二条，或者第二条高2分咧，咁你点算？ 或者人哋记得咧，屌你！ 唔系啊，咁第二条要高2班，咁俾几多分先？ 40，乘翻落12分。 唔系啊，即系 total 最高都系5分，有冇条线？ 咁捻样啊？ 系啦，你一条高2班，一条高1班，咁你2班人哋点计先？ 系啦，兜唔翻啦， 唔好兜啦！你就好似塔伦天奴嗰啲戏， 你为拗又拗 啫。咁咧就于是乎咧， 正反双方嘅，冇嘢讲， 唔理佢啦。咁跟住咧。大家咧都有个心中有数，之后咧俾个分就精彩咯。 系 咁咧，最贵嗰条线咧 就竟然是排尾二咯， 即是都成三千人变咗一千人特价嗰条啊？ 系啦，冇错。 O K， 咁最尾嗰条咧就系 Roland 线咯。咁、但系最好嗰条就系九蚊嗰条线咯。 哦，即系我看嗰条。 系啦，冇错、哦。你话咪吹到啤一声？ 屌，嗰个手工问题啊嘛，你明啊？同埋你知唔知当年我买嗰只胶插咧，胶壳嘅风车咧？ 而家冇出啦， 冇出噶啦， 因为嗰阵时又冇环保胶嘅。 系啦， 而家用晒环保胶啦， 唔会化噶嘛嗰啲，你化都灰，佢都唔化噶嘛。 系啦，就系嗱呢啲现象。 同埋嗰阵时啲松香靓啲， 系冇 错。 因为嗰个松香又系唔环保嘅。 系啦，冇错。 咁于是乎咧，即系呢类，我觉得哇好 dramatic 嘅，即系大家意识上咧，喂，钱解决咗个问题就唔系问题。点知哇，你用咁多钱买条线翻嚟排咩二？ 屌喇妈，贵嘅都唔好，你想点捻样先？仲贵嘅唔好，我饮紧三千蚊支红酒，一定系最好噶啦。 其实最精彩嘅并唔系个成绩咯， 系 最精彩就系大家点样 describe 嗰条听到声，有人就话：哇，差好远！哇，成条马路六线咁阔嘅行车， 咁捻紧要？ 哇，真系唔同噶啦，正话嗰条咧， 佢真可以写 high 快， 恩滋滋咁样，唔掂嘅咁样。喂，呢啲咪就係个节目嘅元素囉，係咪好睇先？ 好睇好睇。 但我就係担心呢，黄咗呢就冇人肯俾我房，冇人搵得肯俾我做 tax 囉。 梗係唔撚仔啦，我都唔撚仔啦，当众语大佬。有几多嚿姜先。 咪讲直觉咪得囉，大家。 係呀。咪同埋呢，即係讲理论。 係。 即係嗰条线，即係讲緊个两米三米嘅范 围。係。 佢要携带，佢要携带嘅声係有几多嘢先。跟住喺条咁短嘅路度去到嗰个 amplifier 度，屌你乜撚嘢先？电线都帮你驳响佢，就 系 咁捻简单。 系啦， 最 简单 好似我哋以前呢个录音室入边咁样，焊 patch bay 够多嘢啦。嗰条 ground 我哋都你要拎通佢噶嘛，啊啱先，一早拎通佢噶嘛。入边嗰条单支线嗰啲铜线嚟拎通嘅啫嘛，那个 ground 有咩问题啫？ 系咯， 咪又咁样样。 系咯， 喂，俾你听 呢个节目扭咗少少风出嚟咧， 喂点啊？ 就讲到而家先啦，因为。详细唔想讲住，咁留翻下一次我继续穷人救星。 穷人救星，屌！ 哇，真系唔玩 high five 又点知个 high 咁 high？ 系咪即系个 fidelity 咁 high 嘅真系，冇谂过第啲嘢。 系啊，高高保真 系 嘛？ 系咯，喂，啱啱头先讲开咧，你话玩 high five 嗰啲人咧，佢听嘅碟都唔同喎， 系吧？ 即系佢听埋嗰啲碟啦， 可能玻璃碟啊嗰啲咁样。 唔系唔系，即系意思话听嘅音乐内容都唔同。 音乐内容哦，系啦， 咁咧未。 咁以前我记得僆仔啲人听下啲火车由左至右咁行啊咁。 哦，嗰啲小学鸡啊嘛，因为啱啱有 HiFi 啊嘛嗰阵。 啱啱有 Stereo。 系啱啱 Stereo 啊嘛，咁咧就嗱，啱啱我之前嗰晚咧就。即系有个节目直播嘅，我自己、就叫怒汉推歌，就系喺 D 一百，即系大班嗰台咧，就一个礼拜一次嘅。即系如果唔知嗰个节目嗰啲人，就可以 cross 听翻哦另外一个节目啦。咁你去、你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怒汉推歌呢几个字眼咧，就可以揾到嗰个节目嘅资料噶啦。咁咧就 我都未帮衬过，今晚翻去帮衬。 系咯，咁有个听众咧，琴日我讲讲下音乐嘅时候咧，佢话：喂，不如讲下陈洁丽啊！喂，但系边个陈洁丽我就唔知乜水啊，真系。 陈洁玲我识， 陈慧丽我识，即系总之陈洁丽就唔识啦。 系啦，咁点啱啱识？ 系啦，点原来肥文识？咁啊，你不如讲两句啦。 第一件事咧，佢原来咧中意饮咖啡嘅。 哦，即系中产嚟噶咯。 哦，咁啊唔知呢样，我冇问佢。 咁中唔中意睇法国电影啊？ 法国电影冇经到咁深入。 但系财爷话噶嘛，其实中产系一个态度嚟嘅啫。 中产我又唔知啊，中你冚家产啊先。唔系，咁啊，原来中意饮咖啡嘅， 系， 咁又原来中意走堂嘅， 系， 讲开咧，原来 即系翻学中意走堂， 翻学我中意走堂嘅， 系系， 咁啊，讲开咧，原来大家中意饮嗰只老街， 哦， 二合一， 哦， 咁样，咁啊，即系你嘅，即系你知嗰个喺 rehearsal room 度， 系， 啱唔啱先？你想饮咖啡，唯一饮得系得嗰啲啫， 咁即系大家好投契咯，同佢， 倾多两句， 有冇打个车轮先啊？ 哇，咁撚嘢，你講乜柒嘢啊，大佬？冇，即係人哋咧就係即係準備個 concert 嘅， 係係係， 咁就 喺廣州嚟嘅， 又廣州嚟，唔係你唔張景又焗焗廣州嚟咯， 係咯係， 唔喺香港唱得歌， 你今日同你好夾咯，一講粗口就啊， 咁又冇，咁話曬人哋都老細嚟嘅，我唔可以，喂，好唔好飲啊，傻閪，咁就唔得嘅，大佬。啱唔啱先 ？OK OK， 屌你真麻捻烦，真系 OK， 咁於是乎就咁啊嚟練歌啦，咁樣就有啲好奇怪，咁有啲咪嘅 sponsor 嘅人咧就攞啲咪嚟， 哦，即係啲廠牌， 係啲廠名，即係某些品牌啊，鐵三角啊嗰啲咁嘅嘢啦， 咩嚟㗎？哦 ，Behringer 鐵三角， 屌你鐵三角 ，Audio Technica 傻閪 ，Audio Technica 鐵三角， 有個招牌， 哦 ，Behringer 都有三角形隻耳仔噶嘛，不過而家改咗啦， 係咪？可能俾人屌啊， 係係。 咁啊，佢攞支 studio 咪嚟 ，studio 即係啲大即 係 condenser 咪condenser 嘅咪， 一寸 dial frame 嘅，佢好撚奇特嘅喎，佢話都算係一寸咁樣，佢用四塊好細塊嘅長方嘢夾埋一個 dial frame 咁樣嘅， 咁佢咪即係 ribbon 咯？其實個 type 係 佢又唔係 ribbon， 佢長方形就 ribbon 嘅啦，係咪？唔係咩？ 我唔知喎。 哦 ，OK。 Ribbon 咪唔使 condenser， 唔使俾電。 唔係 ribbon 都係 condenser 嘅。 唔係你以前嗰只 Fosdick 可以唔使噶嘛？你嚟ribbon 咪 去邊啊？我知咪。 咪喺維入度做緊 top back 咯。 哦。 喺維入度做緊 top back， 好地地噶，咬樹啊， 即仲用到嘅。 用到。 你繼續講埋阿陳潔麗先。 冇啊，咁樣咪一路唱歌咯。咁人哋攞啲咪去咧，無線咪新牌子咁樣啊，話唔知邊度做咁幾靚幾靚咁樣。 係。 咁啊，俾佢唱啦，咁佢唱，咁我之前因為我彩排喺度忙緊喺其他地方，咁啊，跟住中途我翻到去啦，咁唱下唱下咁樣，跟住收尾開始 break time 啦，傾到啦 ，musical director 話咧，同埋佢自己都話咧，好似唔好舒服支麥啲人聲唔中意咁樣，好似硬係唔中意咁樣，我唔中意啊， 唔好用咯， 唔係咁我咁會咁話唔好用，唔中意啊，我不如插支有線麥試下先咯， 係 啊，咁最好啦，啱啱先，可能我哋 system 有問題咧，啱啱先，我一定會話你啲嘢有事嘅，係一插支，於是乎我買揾咗支嗰支叫神嗨撒嘅，嗰個叫935啊， 係 六十周年紀念版， 係 香檳色，你見過 啦，我見過啦，我想買但係買唔起咯。 哇，好撚貴，但支麥千一銀噶。 嗰排真係好窮，千一蚊都俾唔起。 屌，應該就唔止嘅，好撚貴嘅支麥。咁啊，唔知點解咧，就嗰啲叫做咩賣唔去嗰批回流嘅貨尾，啲盒爛實曬。 仲有冇整啊？冇啦， 可以幫你刮下嘅。 Okay, 好， 即係爛實曬啲盒咁樣啊，就咁攞支麥嚟試鳩蛋啦。我哋就用嘅冇所謂。一插嗰支麥懟落去，跟住撳 trim 個麥 gain， 即刻制啦。 哦。即系通咗鼻塞咁样， 系啦，你又贵，咁又唔系又通咗鼻塞。嗰支麦你就咁听，佢又唔系 好衰，但系只不过唱歌就 讲，硬系嗱唱嗰、那个嗱，所以你唔好话真系得嗰啲人咧， 系 一听咧，即系佢知道晒自己要咩噶嘛， 系， 同埋佢真系卖把声噶嘛， 系， 佢用 in ear 听到好清楚咁样，佢、觉得系有啲问题，咁 musical director 又高人嚟嘅， 系都支持啊嘛， 系啦，咁佢听会觉得唔舒服，即系又冇乜特别咁样嘅话，即系。睇下會唔會好啲啦，咁樣我就插嗰支，就跟住導演、歌星 啊、 MD 都收貨啦、 啊。關咩導演事啊？ 關咩導演事？ 係咯， 咁佢都有權出聲，可以有四噶嘛。 超乸性啊！即係香港真係好老土嘅啫。 嗱，記住，如果歌星唔出聲，佢都唔會覺得出聲嘅。你明唔明啊？ 即係佢有權彰顯下咁解啫，即係適當時間。 即係呢啲嘢應啱嘅，適當時候。哇，係啦係啦，咁樣你先得咁做嗰嘢噶嘛？啱啱先啲行係咁噶啦。 啊，世界仔啊，真 世界仔，唔係點撈嗰啲行頭？係我哋咁撚閪嘅啫，屌咧，遲早俾人踢噶啦，唔緊要。咁就咁啊，好覺。跟住咧問我，喂，點解咁樣？我冇咩點樣，我支麥插咗落去，扭啱麥麥驚咁，係咁噶啦。啱啱先啦，佢就係中意。 哦， 嗱，当嗰支麦正价，我谂1,600-1,700到啦。 系 ，OK， 即系你讲紧个Sennheiser， 所以Sennheiser $1,700到咁上下，我估计咁上下嘢啦。 系， 嗰支讲紧我谂都几皮噶咯。 Sennheiser 喺边度做啊？而家 德国做， 真系喺德国做。 德国 都系1,000+咋？ 系啊，佢其实好抵噶。 哇，真系抵！ 但记住唔好买苏牛啊。 系苏牛，因为大陆做噶嘛。 冇错。 但系听讲话嚟紧一批就系墨西哥做翻。 哦，墨西哥做翻咪买咯，大家。 系， 因为咧我用紧好多，即系我有好多支苏牛麦嘅，包括我自己拥有、公司拥有啦。墨西哥做嗰啲咧。亦都係嗰句咧，長命過你嗰陣。 真係食豬紅嗰刻事啊！大陸做咧就係唔得就係唔得。 S M 啊，就講過噶啦，上一集定。 梗係啦 ，Sua 廠都冇人跳樓。 哦，我知啦。 我咁樣 應該擺去富士康做先得。 我咁樣講有啲涼薄啊，但係真係有時你冇得原諒嘅。其實大陸嗰啲製作咧，真係 即係 Q 得唔好咯。一支麥聲係差唔多嘅喎，冇事嘅喎，冇事個 OK 個好聲嘅都。 佢用翻個 design 咁 樣。啊 ，S M 啊，七其實冇難度嘅嗰啲麥。 係。 咁但系就佢就系有买六支又坏两支，买唔知嗰次买八支又坏两支，你吹捻涨。仲有最近嘅事真系屌喇嘛啫。 所以墨西哥嘅人做得到，中国嘅人就系做唔到。 可能但系大家都食辣嘅嘅啫。 咪系咯， 但系就中国食嘅辣嘢咧系用假嘅辣油做噶嘛。 唔系啊， 大 捻镬 啊。 墨西哥可能有烏蠅咧， 係咯， 西班牙啫喎，墨西哥關唔關事嘅？ 墨西哥 corona 攝粒嘢落去，因為驚啲烏蠅啊嘛，所以即係都應該啱嘅呢啲。 其實幾撚過癮啊！ 係乜嘢 啊？因為 corona 點解飲啲西班牙墨西哥啲啤酒係、 哦、 墨西哥噶嘛？ 墨西哥冇錯。 啲啤酒點解攝咗青檸喺度咧？啊，嗰陣時我唔知就塞落去咁樣，咁浸浸啤酒。 以為有啲味咁樣 啊？跟住原來唔係嗰粒青檸俾你捽下個樽蓋嘅，唔係個樽嘴嘅。 係啊， 捽咗個樽嘴，啲烏蠅 咪 攬唔 黐埋啦。 係啦，原來咁樣用，唉，仲懶撚醒添。大家唔知嘅，大家反省下，捽下個樽嘴算。 系， 我捽下自己的嘴啦，冇烏蠅嬲。 哇，第时有伤口捽下伤口，因为好怕啲伤口，啲烏蠅嬲伤口噶嘛。以前细个露营咧， 好卵痛， 好唔系唔痛嘅，但系你好惊噶嘛。大佬咩菌都有噶嘛，烏蠅、嗯。不过大浪西当时烏蠅又冇咩菌嘅，应该。 嗰陣時可能係啦，而家可能爭啲啊。唔係講撚到邊度，屌油撚。 但係講到咧，墨西哥做到嘅咪，中國都做唔到嘅。 但之前啊，講開乜撚嘢咁？ 之前講開 Sura 嗰支香檳式嘅咪。 嗰啲系成嗨茶， 再之前哇，你真系好似 老人痴呆， 好似 time machine 咁样逐层。之前咧，你用紧呢个陈洁丽咧，就嗰支麦 OK， 讲紧嗰只 Audio Technica 咧就， 佢又唔系 Audio Technica， 唔知系咩牌子嚟嘅，唔、哦 okay、知唔识咩牌子嚟 嘅。哦，几饼嘢嘅， 我估计啦， 无线麦嚟， 无线麦， 咁咪唔公平咯？有线麦无线麦点比啫？ 咁係，咁但係你屌你做得啲無線咪出嚟嘅，你要盡量可以做到一支原汁原味嘅有線咪咁嘅 quality， 咁就係啲好啊嘛。 咁 so far 冇一支咁好嘅 quality 嘅無線咪先。 上拉上五千咯。 啊，即係佢做得到無線咪嘅 quality 嘅，唔 clip 唔成嘅。 其實佢都會 pit， 但係咧即係你好好調教，走翻啱你嘅歌聲係好好嘅。 係。 咁即係我就攞住兩支咪，即係佢哋即係第一日彩排佢哋走咗之後，我攞住兩支咪對。 系 咁嗌下试下戴住耳筒，但搵个搵靓啲耳筒对下试下，佢就咁听，佢又冇乜事。啊，你嗌下，好似唔知点解，佢唔知系咪佢入即你知啦，咪有个 dial fan pick up 咗，去到支咪度，佢要处理一大扎嘢，然之后先用喺支咪身嗰度咧，用 即系发射再出翻嚟咁样， 再发射翻出嚟。唔知系咪嗰扎个 processing 嘅嘢慢咗啊，定系有啲有少少 compress 咗定乜嘢咧？ 哦， 硬系唔好自然。今次嗌咁嘅声，转头嗌又咁嘅声，转头嗌咁嘅声咁样。即係可以有好輕微嘅唔同，咁同埋咧好似有少少輕飄飄咁嘅感覺。 嗯，因為佢我懷疑就係佢要將嗰扎聲 process 到咧， 好懶靚， 好唔係好輕巧掟過去嘅時候唔會有 delay， 類似 就所以犧牲咗啲聲咯。 咁因為你變咗你無線咪一定係咁噶啦，你又有嗰支咪發射出嚟，處理咗一大扎嘢，跟住發射出嚟，跟住再 receiver， 我哋先至接收咗，跟住再一大扎 amplifier 啊，你攪攪搞搞嘅嘢，即係由振頻又。radio frequency 嘅嗰啲嘢，又轉翻 audio frequency， 跟住再出翻嚟，咁啊理論上就唔公道嘅。但你作為一隻好靚嘅無線咪，咁人哋歌聲一唱就已經覺嘅， 即係覺都好失敗㗎啦，真 係。係啊，應該就唔會好覺㗎啦。而家你喇叭，我哋用一啲 Shure 講都唔係特別貴嘅咪嚟㗎嘛，係咪先啊？即係你話好似講緊嘅 Sennheiser 嗰啲幾皮嘢，五六皮嘢個 channel 嗰啲咁樣，唔講啦，啱啱先我哋講緊兩皮嘢到啲兩皮零嘢咁樣，我估計啊，我唔係好知價錢。 係 啊，咁嗰啲都收貨喎，人哋。 嗯。 咁 係咯。 咁可能又咁講咯，或者人哋聽慣咗 Shure 咧，但佢又唔係唱開 Shure 咪嘅。 係。喂，咁不如講翻譬如頭先咪講開試音碟嘅內容唔同咧，你有咩見解咧？即系你中唔中意听佢试音碟嘅？其实 有人俾过我听， 系 我约你听过下。其实个特性咧就系点样咧？可能我哋以前嗰啲集数听过， 系 都讲过下 嘅，系好耐啦。 最紧要咧 系 就系乐器少， 系简单， 系啦。你每一件嘢，哪怕你少少口水声，咁样都听到嘅，口气声少少都听到嘅，或者我话唔听一个 triangle 叮一下咁样叫叮个声几耐嘅吓，咁你又听到，咁乐器越少。就越好， 彰顯到啲 係啦，懶真咁樣，係啦。但今次咧，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喎。佢唔係將嗰啲歌將佢搞簡單，唔緊要。佢 rearrange 到咧，就有好多係好 jazz 嘅感覺，好靚嘅聲，係啦。咁同埋咧，會用好多 acoustic 嘢，真嘅一個九尺嘅 grand piano 啊。咁有時要用到真嘅 Fender Rhodes 去彈翻嗰個感覺嘅聲啊咁樣。即係如果你有睇你嗰 show view 咧，即係阿華嗰啲咁嘅機器咧，即係我哋都會用得上今次，咁玩逼真同埋玩 arrangement 好靚咯，好似今次咁樣，我自己就咁聽啦，我唔去好刻意咁聽，即係音樂已經令你唔好飽，好舒服，好舒服嘅感覺，因為 好听 ，Arrangement 靓咯。 但佢都系咪全部都系 cover version 嚟嘅，即系唱翻人哋 cover 歌？ 我睇下先，我听过绝大部分系咯。 系系 啊，系我未听晒啊，我未听晒啊。咁、啊，好听， 系 好听， 系。咦，咁好啦，咁答翻个听众啦，因为我完全答唔到爹。最好笑就 系 有另外一个听众帮我答咗爹咧，就话：嗯，陈洁丽都好，不过就唔够邓丽君同埋唔知边个好咁。哇！ 系啦，系啦，我有碟啊，佢俾咗只碟我听，我得闲我都会刨一刨嗰只碟咧，发生咩事先？ 好啊，好啊。喂，咁好啊，即系解答咗听众嘅问题先啦。咁嗱，继续个人救星啦。 佢今次去听都听得过噶，因为 Andrew 做 band 咧真系 好劲。喂，下一次先讲有够钟啊，最后一次 有嚟啦。 喂，头先真系有啲离题，但系唔紧要啦，即系。观诶，听众至上咁，我哋咁佢哋突然讲到杜志慈咧，我谂后生嘅人都唔会识佢啊。咁但系 咁其实唔系，即系一般听歌嘅人唔会理后边一班仔作。 系咁啊，系 系嘛？ 理得理啫， 咪咯？ 啲导演都嗡落个窿度，你有你弹，歌星嘅智慧咁。 我 算啦，呢啲文化现象。 所以今次我觉得都几好，就点样对 band 系出晒嚟嘅。 系系系， 每个人该做咩嘅，你应该知道。系要咁多人先弹到咁多嘢。 系系系， 精彩嘅。 好，咁啊，继续穷人救星。 穷人救星系列都系讲翻 X32 啦， 系未讲完嘅咩？ 哇，系咁以嘅啫，我可以好捻深入嘅，讲到八个 effect engine 咁样咯，我嚟做 EQ， 系、 可以爱嚟做啊。 佢八个意思咧，又八个同步用系咪啊？可以， 唔系你 嗰个 有 up to 最多可以用到八个唔同嘅 effect 啊，独、 立嘅，你可以八个嚟做 EQ 都得。 OK OK，、 或者八个嚟做 effect 都得， 系即系八个 slot 啦，等于 系啦，冇错，有总之。即系你买咗八个唔同嘅八嚿唔同嘅，即系等于以前咧有八个一 U 嘅嘢住，就分别做紧唔同嘅嘢，就全部咧任得牙生嘅，非常强。咁同埋有八个 DCA group， 系 非常之 powerful， 系 咁样佢有 八个 DCA group 点样用啊 ？DCA group 即系等于以前嘅 VCA group 啦，或者 group 咁样啦。OK，DCA group 就系 digital control amplifier 咁样啦。以前 VCA group 叫 voltage control amplifier 咁样啦。咁一樣用法嘅啫，你阿曬皮咁樣，我 channel 一、二、三同埋十一、十二，阿曬咗落個 DCA group， 個 DCA group 推大、拉細，佢就會 effect 成組嘢都大細啦，或者瞄咗佢咧，咁佢就冇聲啦，係咪啫？咁所以咧就係非常之 powerful 嘅。咁 master 嗰度咧 ，default master 有 left、right 同埋 center。咁 left、right、center， 譬如好似我哋一般行家，大家咪其實好好做嘅。 嗯， 你講緊好似我哋Island Sanctuary 啦咁樣。咁佢又少少地弧形，好长，即系短到阔风啦，叫做 OK。咁样你譬如你摆喇叭咁样，你把喇叭摆得近又唔系吧？咁你咪将嗰两只，譬如你摆啲 main speaker， 我哋通常上 stand， 将啲 main speaker 摆开少少，上 stand 咁样两四只咁样，跟住你咪中路大空咯，中路大空你咪用个 center 补翻两粒喇叭住，咁样咧就我哋尽摆多啲人声少，譬如你打 band 摆多啲人声，摆少啲乐器声 ，balance 翻个台声，咁你可以做得好舒服啦。 哦 ，OK， 系啊，即系所以变咗咧，佢个 default 已经好好使噶啦，同埋咧你一开机嗰阵时，佢可以。store 落去 USB 手指啦，将你啲 show， 又或者咧就储一个唔一场 show 入边储一个唔同嘅场景咧，储一个唔同嘅先啦，即系一般 digital mixer 做， 即 系 尤其是啱好多对 band 嘅 show 咧， 诶直头一流啦， 即系对 band 个 gain 啊，同埋你个本身来料都唔同噶嘛， 冇错冇错冇错， 咁同变咗净系冇 excuse 噶，啲 band show 衰声啊，即系个人衰噶啫。 除非你冇嚟排咯， 吓，OK。 屌咁嗰次你 almost unplug 都冇嚟排啦。 咁嗰啲巨星又唔得人嚟噶嘛？ 唔系，咁屌咪又搞掂，够快嘅，即系需少少时间，即系大家都系考反应嘅啫，呢啲嘢系咪先？唔会争得好远嘅啫。咁啊，咁啊，所以你话嗰件穷人救星，同埋咧佢嗰个，佢虽然嗰个 display 咧 系 就唔系 touch screen 嘅，但系啲排位好聪明嘅。排位好聰明嘅，同埋 display 咧好高清嘅，所以你睇啲嘢咧睇得好 detail 好仔細。嗱， 我見到老人家好鬼咩， 好靚 浮誇嘅， 浮誇咩 ？OK， 咁我就老人家啦，啱啱先我眼又唔係幾好，但咧佢睇咁細嘅 display 睇清清楚楚。 OK， 因為 contrast 好高啦，咪 係啊， 同埋佢啲粒粒又好細粒咯。 係啊 ，OK 噶嗰件嘢。咁啊，同埋而家仲有一樣嘢更加好喎，佢嗰個叫唔知 I 乜鬼嘢 ，IO 十六定乜鬼嘢嗰啲啊。咁啊一條。Digital Snake 嚟嘅，咁又變咗啲一般我哋成日做 show 咁樣咧。譬如好簡單，當又講翻我啲行家，香格里拉或者 Conrad 酒店咁樣，喺金鐘嗰啲酒店，短到闊風噶嘛。你做對台，咁你譬如台面要打 band 啊，你唔使多，或者有其他有幾件表演嘢要插麥啊，成咁樣，或者有隊 band 簡單嘅成人 band 你住咁樣，咁你咪行條蛇咯。 嗯， 我哋 攞嚟十六 channel 落去，又好似争啲唔够喎。 系，啱唔啱 先？啊，跟住可能唔够长喎，咁你又 mixer 又嗰一定要嗰，但系人哋画咗个位俾你，咁你咪谂头都痛埋咯。 系， 咁佢而家唔系，你插条 cat five 落个 mixer 度，嗰条 cat five 唔超过，我谂你当一百 bit 左右咧，一般都一百 bit 噶啦。 哇， 一般都系一百 bit， 系好远噶。一般一百 bit 咁样，你咪放咗个 digital 嗰、那个嗰条 DC 去台边，咁样 input output 全部喺嗰度攞喺嗰度插咯， 即系另外 breaker box 咁样。 系啦，咁啊非常之方便。 个 breaker box 系咪 accessory 嚟嘅？即系 另外买嘅，另外买嘅。 哦， okay、 另外买嘅。咁你即系你可以买一条，十六 in 八欧。 哦 okay、 买两条咪卅二， 哦，即系都可以碌住去嘅， 冇错。 即系嗰条高速公路就悭咗以前嗰啲。 系啊，你最紧要就系你嗰条 cat five 线，你四围都买得到嘅，啱唔啱先？咁啊搞掂啦。 即系硬断咗都即刻可以 replace 到。 系啊，我即系我话唔听，我话俾啲凳砸住，我唔收我都冇肉赤啦。 系系系。 而家即系买条 multi core 啊，就贵捻过你买部 mixer 嘅。 系系。咁所以時代過㗎啦，即係大家， 即係 我覺得實際兼夾咧，好果斷咯。呢啲即係進步咗嘅， 進步咗， 比我以前入行嗰陣時真係差好遠。 係啊，同埋都好簡單，佢仲有一個 key feature 非常之好嘅，就係點樣咧？嗱，而家你話大家行家嘅都知道，而家有啲人咧玩 band 好多時咧咩都唔使㗎啦，你俾樂器佢就得㗎啦。大家咧就戴耳筒玩嘅，嗰件叫 AVR，每人一個 personal monitor 嘅，而家 Behringer 出賣。细细件 系 好卵大声， 系 又系十六个 channel， 系 即系好简单，你一队四人 band， 十个 channel 你用唔晒，两个 channel 俾套鼓啦 ，left right 咁样啦，系冇抹开啲啊 ，left right 我哋做咗个 tom tom 同埋 over all 嗰啲嘢夹埋一齐，跟住 kick snare high 三件，五个 channel 系 ，OK， 第六个 channel 俾 有冇啲 musician 咁屎忽鬼咧？即系 kick snare overhead 都要独立交啦， 暂时冇 ，OK， 但咧我就试过咁做，因为有多嘛，有多咪分开去到中点扭都得。 系冇错， 啱啱先？ 系， 其实通嘅呢样嘢。 即系 bass 佬可能就系中意听个 kick 都唔定。 系啊，系啊。OK， 咁样你五件俾做个鼓咁样啦，当你一对 combo band 咁样啦。第六件俾 bass 咯，第七件俾吉他咯。 系， 其余嗰啲譬如八九啊嗰啲。 咁佢咪 fader 嚟噶？ 佢咪 fader 嚟嘅？你 select 粒掣，你自己 assign 嘅啫。 哦。 select 譬如 channel 一二系 kick 同 select channel 一。 哦，因为唔使即时用，所以唔使 fader。 系啦，你 individual 嘅，即系你最紧要嘅一个 personal monitor， 你自己嘅 personal taste， 你唔使举手。 系系。 叫个 sound man 俾你，我自己扭得。 同埋见到你恶得就又唔敢出声，又 miss 咗啲嘢咁样咧。 你讲紧啲咩啊？ 因为呢个系有啲反应嘅。 你讲紧啲咩？ 因为有啲 stage shop 上嗰啲僆仔咧，就以为你好恶嘅，咁但系咧做嘢嘅时候就反而冇咁恶咯， 系咪？ 系啊，因为成日喝啲你啲，譬如有啲帮你做嘢嗰啲人，你成日喝佢噶嘛。咁但系有时我都知道你唔系真系喝嘅，但系有啲人惯咗温室长大嗰啲，好惊听到俾人喝噶嘛，你明唔明？系噶，我哋梗系唔惊俾人喝啦。 咁唔系，但系即系好简单，譬如有时你都见过啊，啲佢啲嘢胡维迪打，帮佢执埋一份都系咁啦，啱唔啱先啊？ 系 啱先啊？帮佢套耳鼻。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误会啊，咁解咯，即系系咯，即系意思系以后咧，佢哋自己可以作主啦。 系啊，即系同埋你，譬如当最简单一样嘢啦，嗱，亦都系讲翻啦，当你自己。有个斗口仔想我试下录音嗰阵时啦，哇喺你嗰个鼓佬度打紧，你知个 bass M 又人咁高喺度焚紧，个吉他 M 又几百 瓦，即系百几 瓦 弹喺度焚紧，咁啲声咪走翻落到鼓度，你想 fine 都唔得咯，啲声啱唔啱先？咁你咪大家可以 fork 少少，用嗰件嘢弹咗先，弹咗然之后咧，你要啲咩 amplify 咧，跟住喺个 recording 嗰个软件度。买啲 plugin 翻嚟，你中意用 amp 一个 SVT 咩唔知几多咁， 但好多人都唔中意咁样用嘅，因为咧好多夹 band 嗰啲，尤其是夹得冇耐嗰啲咧，都系完美主义者嚟嘅、 啊。我明白，咁但系即系你，因为你录音咁样啊 ，OK， 你咪当就个鼓佬咧，啱唔啱先啊？我哋弹咗一次先， 系 OK， 弹咗一次先。嗰次咧就系磅住佢嚟弹嘅啫，收咗套鼓先，跟住啦，你播翻套鼓出嚟，你咪自己 bass 佬再攞部大 M 出嚟。而家啲有录音都系个，你攞部大 M 都系插个 DI 啫嘛，个大 M 我哋缝自己嘅啫嘛。咁屌又唔捻收麦，啲乜乜乜大 M 一定系收麦噶啦，你咪收麦咯嗰阵先，啱唔啱先？ 即系好多人都唔解咗啊。 OK， 你咪听翻住嗱，你攞翻住个 bass 麦，听翻住套鼓，跟完之后咧就。自己开份大 M 收咪，跟住咧又弹，跟翻住老鼓弹，咁你咪又得咯。最紧要就系你帮助，即系你想话完美啲嘅，一定要收 M 用 M 嘅，咁你咪咁样做咯，一样得噶。 同埋呢件嘢點解？即係我覺得你哋俾一個，譬如俾一班，譬如自己想搞錄音啊嘅人會好咧，因為有呢啲咁嘅好多呢啲咁嘅幫助嘢出，即係個特別嗰個 personal monitor 咧，係非常之管用嘅嘢嚟。 根本呢樣嘢一個進步嚟嘅，即係以前 AVM 出嘅時候，因為太唔普及啊，因為哇貴到叫噶嘛，咁變咗咧。即係總之買唔起啦、 okay ， 但係而家呢個 solution 應該咧，即係真係窮人救星咯。 因為即係 Behringer 呢個牌子都 OK 嘅， 咁即係其實我想講翻咧，即係嗰啲啱夾 band 冇耐嗰啲咩完美主義者咧、即係我其實見識好多 啊。 其實佢完美主義都係嚟自於無知嘅。 OK， 因為無知嘅時候，咪一定要追求嗰啲以前啲人用慣最勁啊。 係吧？ 嗰啲即 係好似嗰啲 Orange 嗰啲咁嘅吉他音，我真係唔知道買嚟做乜撚嘢。屌啦妈閪真系啊！ 唔系咁，有啲人中意衰声噶嘛，即系 佢唔系衰声，我话俾你听，佢唔系衰声。 系 第一件事，我以为佢大英帝国做啦，冇事咧，原来都系 Made in China。 哦 ，OK， 大公司有个同 事，即系因为系咁样，制作问题， 冇错啦，因为就系咁样，过去嗰部 M 咧，新足足租过几次出街嘅啫，翻嚟一插插住冇几耐，自己有个高频喺度叫， 系 已经喺度叫紧啦， 系 好咁啊，拜拜。 可能个 design 系唔系好适合。俾大陸嗰啲粗製濫造嘅廠，或者啲 QC 好渣嘅廠做咯。 唔知啊，可能佢可能索洛菲人好似舒華廠咁樣咯，即係你見 iPhone 都話有環坐斷咯，係咪？我唔知啊，呢啲問題。咁理論上，如果你比如以前 Fender 或者咩成嗰啲咁樣，你如果新速速買部 M 翻嚟，我諗你唔操成年，佢唔會有事咯。 係係。 咁嗰部機都操咗幾鑊就話叫啦，只有一次攞出去。人哋鬼佬彈翻轉頭，唔要嗰部 M， 點解？因為佢自己度叫。 哦、啊，咁 Marshall 都係英國啫，點解咁差？都係大陸做噶 Marshall。 Marshall 我唔知啊，以前唔係啊嘛，我以前用緊，我哋用緊嗰代嗰扎啲全部都唔係噶嘛。 係。 喂 ，Fender， 我哋有部 Fender Tube Amp 係70年代嘅，即係 Fender 最黑暗嗰個年代嘅。做完嗰部 M 之後咧，佢停咗好撚耐啦。 係。 咁樣 但係 Twin Reverb 真係好正喎。係 嗰部 M 咧，我哋而家攞出去即係 OK 星啊，啊你知㗎啦 ，OK 星嗰部係啊，嗰部啦攞出街咧，鬼佬見得到扯曬旗， 係扯到上下巴咁樣。 唔係咯，屌啦，就話見到就要呢部唔肯同聲嘅新嗰啲， 真 係 係啊，絕對係啊，即係我以前喺木人行出嚟咧、即係我唔係吉他佬咧、我唔知點形容佢嘅浸除咧，即係嗰種聲好甜，即係又唔硬耳，但係咧又好靚聲。 Twin Reverb 新出翻啦，但係即係啲有。 啲 design 係咪一樣咧？都仲係。 其實我相信都係差唔多咧，都係彈弓 reverb， 但可能入面啲零件有少少唔同咗。學阿修利華話事家以前用啲嘢 係 唔環保嘅，全部都會毒死人嘅。OK， 佢啲嘢出嚟就唔同聲啦。就咁講，就咁解啦。所以變咗咧，譬如咁樣，通常嗰啲有啲大 show 同我哋 book 樂器咧，啲鬼佬來了咁樣咧，啲老外嚟咧，咁佢哋會 book stand by spare 嘢噶嘛。咁啊 ，book 嗰啲 spare 嘅吉他咁样，两部 tube reverb 一部攞嚟 spare 嘅啫，因为知道胆机成日会出声嘅，系嘛？咁 book 一部 spare 嘅，一见到嗰部旧嘢咧，哇唔捻得，弹呢部你冇拱捻落去先，就咁类似嘅嘢咯。 即系有选择梗系好啦。 啊， 系咯， 奇怪。 咁啊，节目时间真系啊，仲有几分钟。 系， 系喂，咁即系譬如讲翻嗰啲穷人救星啦。咁如果吉他 M 咧，其实今时今日嘅吉他 M 咧，已经系个作用同昔日系好唔同噶啦，系嘛？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咗一样系越嚟缝住自己嘅啫嘛， 系啊， 就并唔系攞嗰个声噶嘛。咁但系吉他 M 同 bass 咪真系好唔同喎。 系啊， 咁有好多人一定要攞个吉他 M 揸到碾死晒嗰个声先高兴噶嘛。所以吉他 M 系唔会没落嘅，应该。 其实鸡精系唔会没落嘅，因为你第一身弹嗰个感觉咧。是啊，好唔同嘅。但如果你啲人咧升华咗之后，好似飞侠华哥咁样， 系即系苏德华， 系啦，咁佢以前都系弹 M 噶嘛， 系。 但而家咁样做嘢，人哋一个 multi effect， 系， 吉两只 DI 出嚟， 嗯， 哦，哇，你要爆起上嚟，爆到冧晒楼咁样， 系， 行到不得了， 系。 即系你如果即系你当一只唱片咁样听咧，好好听， 系。 咁佢第一声咧，佢冇 amplifier 除住佢嘅。 嗯， 系一个 amplifier 都冇， 佢都系 mono flow amplifier 嘅啫。 No， 但系 in ear monitor。 O K， 就搞掂，即系你完全听唔到有咩破绽或者或者系 line in 嘅痕迹，系完美嘅只头 系， 好到不得了。即系问题系，即系佢人哋即系第一件事耳鬼劲啦，同埋可能讲紧系叫做落咗好多心机落嗰个 multi effect 度， 系， 即系同埋而家人哋个个都 multi effect 噶啦，啱唔啱先？ 咁嗰啲 multi effect 出嚟有 amp simulator， 咁你仲插个吉他喺度做咩啫？ 系系， 当然吓，当然你 amplify 咗 amplify， 你咪唔同个声咯，啱唔啱？当然有好多可能就又系即系要第一声嘅感觉咯，啱唔啱？ 系系。 咁你如果第一声嘅感觉咧，我相信咧就一定会唔同咯。你震住自己嘅皮肤，同你震系真系 in ear 嘅感觉系唔同嘅，事实唔同嘅。 系。 但如果你就纯粹你话出咗嚟之后，即系喺个 PA 出咗嚟嘅咧， 系。 我夠膽話 ，TI 仲乾淨。 係，咁就證明咗咧，其實好多 indie 嘅朋友咧，佢都係中意嗰陣除多過中意出到嚟嘅 quality 好唔好咯。因为佢哋嘅取舍咧，你往往见到佢哋死都用 M， 你冇呢个 M 我自己带嚟咁样、 啊。又或者部 M 一定要大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因为几样嘢嘅。 个人喜好，个人喜好。 系啦，冇错。即系唔系佢哋净系唔系享受紧出嚟咩声，即系同我哋嘅冲突，同我哋之间嘅冲突咧，我哋就系目标为本嘅，即系录出嚟好声就得噶啦。但可能佢哋得到嘅满足感咧，可能部 M 等于着一条好靓嘅裤啊。 系啦，攞着多条 Levi's 同你买条 Balenciaga。 系啦，即系大家都系裤啫嘛，即系等于啲。啲做生意嗰啲要带只地通拿咁样，大家都系睇时间啫、啊。即系佢哋嘅升华都，其实佢哋真系升华咯。我觉得， 啊、 即系对享受嘅唔系净享受音乐咁简单啦、 啊， 已经享受埋音乐以外嘅嘢啦，够唔够威啦？ 嗰件橙色嘅嘢啊， 系啦，冇错。 或者嗰部 M 叫 Boogie 啊， 系 嗰个 Rear 嗰 part 领制嘅嗰只个 pickback 仔， 多过个 Graphical EQ 嘅， 屌唔系啊，仲多过你嗰啲 Marshall 系 正面扭嗰扎仔， 系啊系啊， 喺背脊嗰扎仔度吓过一。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咧就 sorry 啦，嗰方面我哋就解释，即系我哋唔能够，唔系专业啦。即系点样令到你哋嘅心理好更加开心啊？咁样即系咁留翻啲改写喉啊，改 feeling 啊，咁嗰啲人可能帮到你多啲咯。 都，但系就嗰啲喂就唔系喎，人哋啲改车真系好捻得人惊噶。 系， 我哋改咗之后咧，你啲原厂车你几捻快，几捻贵原厂车就唔够。 唔系讲紧旺角改车嗰啲啊，即系就系改外表 嗰啲 冇 讲啊，嗰啲 系咯。喂 ，OK， 时间差唔多啦， 又要收啦。好啊， 唔系你唔收，咪讲到切咯。你又话眼瞓又成，又听日又早又成， 你明天会更早噶，大佬。 好啦，咁下次先啦，即系见多啲唔同嘢，可以多啲唔同嘢 up 噶嘛。 咁啊系，不过屌我来，我就系识做音响，来来去都系见嗰啲嘢嘅啫，冇咩好 up。 唔系啊，你 up 咗好多撑开个艇嗰啲嘢噶都。 系咩？系咯，唔捻记得咗。 喂，咁啊，大家听翻就知啦。好啦，再见，下次有机会见，拜。